第十单元，我要换钱。词语： 老师，可以，换，中国，饭店，护照，美元，人民币，给，您。句子： 一，在哪儿可以换钱？二，要护照吗？三，一美元换多少人民币？四，我要换200美元。 情景一， 老师，在哪儿可以换钱？ 在中国银行和大饭店都可以。 要护照吗？ 要。二， 请问，一美元换多少人民币？ 8.3。 我要换200美元。 您的护照。 给您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美元，人民币，可以，换钱，给您，中国，饭店，老师，护照。即学即用。 真遗憾。